看我，也能让我看看你是

不知道如何后悔，再也不可能。

像出人头地，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不易。哪个不愿登峰造极？首先要问一问你自己。哎呀，朋友，有没有自私自利？哎呀，朋友，有没有自暴自弃？哎呀，朋友，有没有尽心尽力？不努力怎会出人头地？不想出人头地，那万丈高楼又平地造起，不要空想登峰造极，大海洋也流于小水滴。哎呀，朋友，你必须要先人后己。哎呦，朋友，你必须要自食其力。哎呀，朋友，你必须要自强不息，到头来总会出人头地。